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 NCNY， 我是女右韩丽。这段时间感谢大家收听的录播节目，明天晚上呢就将是我和叶谦回到直播间，我们的休假就要结束啦，希望大家呢能够明天光临叶谦在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还将奉献给你的是暖文章还有歌曲，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安静感觉的话，那就早一点入睡，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安静的听歌，听那些在夜里会让你更有感觉的歌曲，比如这一首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尽却不。 转眼又不见。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的付出要遇上对的人。人活这一辈子，不要总想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温暖和照亮所有人，这不现实。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想要和你交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领情你的好。时间久了，还可能因为你的无限释放的善意和退让，习惯了你的低姿态，对你生出很多无理要求。也不要总想着对所有人一样好，这不公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区别对待，才能不让那些在乎我们和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寒心。值得的人，我们就对他们更好一点，不值得的人，过往的一切就算了，但是从今以后不会再傻乎乎的去交付自己的真心。付出也要遇上对的人，否则只是徒劳。从今天开始，只对两种人好就够了。一，愿意对你好的人。这社会太纷繁复杂，人心都很难测。过去的路上，你可能遇到过很多人，但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其实很少，愿意对你好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一个对你好的人，愿意陪你一起分担生命中的风风雨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在，不会让你觉得孤单无助。一个对你好的人，是全心全意的希望你过得幸福，对你没有任何的心机和算计，不会让你在和他相处时觉得累。一个对你好的人，总是处处为你着想，默默为你付出，却很少对你有什么要求，舍不得让你为难。这样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爱人和朋友，但是不管是谁，他是真的在乎你，当然也值得你倾心相待。第二种人，珍惜对你好的人。生活里总有一些人不懂得感恩，总是把你对他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你为他做了100件事儿，有一件事儿没做好，他就把前面那99件好事儿都忘了，对你心生怨恨。而珍惜你的好的人，知道这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对谁好，所以你对他所有的好，他都一一记在心里，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于你。你在他困难的时候拉过他一把，哪怕只是很小的忙，他也念着你的好。哪天你需要他搭把手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有半点推辞。你平时比较关照他，哪怕只是举手之劳，他也感恩于你，心里跟你很亲近， 力求也多为你做点什么。总之，你对他的好，哪怕你从来没有指望过会有回报，也从来不会白费。感情本来就应该是你来我往的，他珍惜你的好，感恩你的好，回应你的好，当然值得你真心以待。付出也得遇上对的人。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叫一个瓶子的故事吗？我是一只瓶子，装满叫感情的液体。我救过一条奄奄一息的金鱼，但我忘了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直到放走它的那一天，它也没带走关于我的一丝记忆。后来我遇见了小海绵，烈日下它被烤成紧巴巴的一团，我救了它，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谢谢你，以后我们一起玩好吗？嗯。可是我知道，快给我点水，我又要变成海绵干了。我就不停地给他水，可是朋友绝对不是一味的索取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仙人球先生一直陪着我，我义无反顾地跟着他来到他的家乡沙漠。可是我渐渐发现，我视若生命的东西是他不需要的。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啊？我的身体好像都要被抽空了。抽空就抽空啊，这个东西根本用不着嘛。不需要也就不重要了吧。我一直在想，如果命运早点安排冰糖先生出现该多好，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是甜甜的吧。只是此刻的我才明白，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时，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对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瓶子，付出也得遇到对的人。应该去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而不是能让你精疲力尽的人。因为懂得，因为是对的人，所有的付出和爱才有了最恰当的归宿。过去我们总是天真的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于是掏心掏肺的对所有人好，结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对他好。一个人的温暖是有限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从今以后，你只需要对这两种人好就够了。愿你在这漫长的时光里对得起别人对你所有的好，付出的所有的好也都是值得的。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

我特别喜欢在节目中提醒你，今天是一个月的第几个星期一，这是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几。那毫无疑问，今天是最后一个星期三了，八月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学了。那最近呢，也是抓紧时间听吧，我们也会在今天晚上继续奉送给你更多篇暖文章。先来听这首刘若英的歌。 你的感动，一切给我的冲动，一切曾太汹涌，一切已太朦胧，一切对你的矜持，一切给我的放肆，一切曾太奢侈，一切已不能解释，一切曾多么纯洁，已不能还原，一切是多么坚决，却抵不过时间。理解这一切，像是心底下过了一场雪，我们的距离原来一直是天和地。理解了一切，我就不再拒绝，承认爱情有黑夜无法穿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爱不爱你，只看这三点就够了，就看这三点哟。西瓜大半夜的发神经，不是吃的西瓜啊，是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西瓜。西瓜大半夜的发神经，非要拉我去吃火锅，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凌晨了，很多商场都关门了。他带我七拐八拐的来到了一家小胡同的私人火锅店，店铺不大， 四张两人桌，一目了然。店里除了老板，我和西瓜，就只剩边角处的两个女孩了，看样子跟我们一样刚来不久。火锅刚上，菜还没齐，其中一个女孩看起来哭过的样子，微微低着头，心情不佳的样子，另外一个则不断用手拍打着她的后背。我和西瓜坐在离他们只有一桌之隔的位置，只听见那个女孩抽抽搭搭地说道：你说他有没有爱过我？他要是不爱我，干嘛要对我好？可是他如果爱我，为什么总是说很忙，又让我找不到呢？我跟他恋爱这么久了，你知道吗？总是在等他，等他有空了再来和我谈恋爱，你说我该不该分手呢？该。西瓜一激动，把杯子往桌上一拍，吓得我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干嘛这么激动啊？又不是你家大鱼。我淡定地说。西瓜继续说，你想啊，这不明摆着吗？那个男的只把他当作备胎嘛，哪有等着来恋爱的？爱就是要急不可待。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恋爱中的女人往往当局者迷。即使身边的闺蜜反复劝告你别这么傻了，她其实没那么爱你，你该放手了，她还是会当面点头，背后依旧，因为她们太擅长为所爱之人自圆其说。爱吧，有理由；不爱吧，也有理由。其实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只需要看这三点就够了。一，他肯不肯为你花时间。之前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里面，大龄单身剩女樊胜美给邱莹莹和关雎尔上了一课。她说，男人在追你的时候都是他最用心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他都不肯付出金钱和时间，那你立刻让这个男人走。国家元首还得谈恋爱呢，更何况一个普通人，他能够忙成什么样啊？如果他没有空陪你，甚至抽不出时间来陪你，就说明他对你根本不上心。对啊，他够不够爱你，只需要看他在你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达到足够在乎你的程度。如果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他说在忙，在你想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想太多，在你无数次需要他的时候他让你找不到他，那么你要他来干什么？虐你自己吗？如果你在他心里永远被排在所有事情的末尾，他只能在有空的时候才会想起你，只会在无聊的时候才会和你谈爱，那么他对你的爱只是廉价的过期物品，丢了不可惜，吃了伤身体。反之，一个人如果足够爱你，他永远会把你放在心里最显眼的位置，忍不住拿出来炫耀一番，却又害怕被别人窥探其一。他永远把你的事情排在他心里的第一位，就像西瓜家的大鱼一样，再忙也会陪自家媳妇儿好好吃饭。我爱你，不需要你时时刻刻想着我，只需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心里有我。第二点，他想不想娶你。我时常会收到许多朋友这样的疑问，恋爱谈了三四年，一到结婚他就各种理由推脱，也不知道究竟为何。我时常也会帮这些不想结婚的人找尽借口，他是不是没有准备好，毕竟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他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你应该跟他好好谈谈沟通一下，他会不会有恐婚症啊，比如心里缺乏安全感之类的，又或者他因为太爱你了想和你多谈几年恋爱，不想太早和你走进婚姻。可是我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 no no no no。 既然你都知道 他一大好男青年，一没绝症，二没有绝育的，有什么让他同你谈了这么多年恋爱还不想娶你的？那只有一个理由，他根本就不想娶你。你在他心里还没到让他足够放弃整片花花世界。他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想和你结婚。你根本就不是他那把锁的唯一且不可代替的钥匙。他还在继续观望，会不会下一秒有更合适的人出现了，他就会优胜劣汰的把你淘汰掉。至少在我和足够喜欢的人谈恋爱的时候，我是迫切的希望将来能够嫁给他的，还曾无数次的幻想过我们婚后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够爱你，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都会迫不及待的想与你并且只与你组成美好的家庭。第三点，他愿不愿意和你一起解决问题。无论是恋爱也好，婚姻也罢，难免会遇到太多需要两个人一起面对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契合的人，只有不断磨合才能逐渐靠近自己最合适的人。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是否在你们遇到情感压抑或者是人生困境的时候，能否好好坐下来与你一同解决问题。是啊，那些所有的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爱还没有到非你不可的份上，自然懒得花这份精力去跟你一起好好解决问题，慢慢磨合，成为彼此最合适的人。我不求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爱我如生命的人，只求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爱我走心的人。希望迷路的时候前方有他可以让我跟随，冷的时候他会脱下外套自然地披在我肩上，拉肚子的时候也能愿意风雨无阻地帮我买药，困的时候也能绷着脸警告我快快睡觉，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也会温柔地看着我跟着我笑，而在我想说想结婚的时候，随时做好准备跟我组成家庭生个宝宝。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三点，一个人爱不爱你清晰明了。若爱就深爱吧。 过爱，就现在吧，别让我继续徘徊。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太多话想说明白。 如果爱就现在吧，这是来自黄义达的一首歌曲。听完这篇暖文章，如果文中所提的三点你爱的他都做得非常好的话，那还想什么呢？他一定是可以陪你度过余生的人。但如果听完以后发现自己身边的他做得好像都不够好，那具体问题也具体分析一下。如果真的有原因的话，能不能沟通？如果无缘无故就是如此冷漠，对你就是如此这般的话，也该重新的为自己着想一下了。爱应该是双方的，应该是彼此都体会到这份美好，而更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时段的 NZNY 就到这里了，让我们转个身进入到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 就各的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有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好想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当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愿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对我挺好，想哭就要笑，即使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自从董茂利斯先生再次回到中国以后，也就等于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学的生活圈子里。还得感谢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心了，你们一直想知道他跟唐珊珊有没有接洽过。哼，我这儿爆料吧，何止是接洽呀，他们俩还交往了呢，还试婚了，再然后还吹了呢。就知道他们俩得反正这是人俩人私人的事儿，虽然他们俩是我们给介绍的，但也回忆不起多少他们俩真正的私房话，咱们肯定听不见呀。所以我搜刮出自己记忆中所有他俩的对话片段，也就下面这些了。记得俩人第一次以男女朋友处对象的身份再见面时啊，那肯定我们这些介绍人都在场。唐珊珊先说 Hi, nice to meet you, 或者说 long time no see 了，其实咱俩以前都在北京上过校，走同校不同班，所以我记得你。哎，那时候你可没那么多毛，不中，是没那么多毛病。 我早就说过唐珊珊中文没学好吧，而且还心直口快的说人生理外表特征，然后自觉语失把毛改成了毛病，这还不如不改呢。那多毛利斯能爱听吗？ 哎呦，让唐小姐失望了，毛身上是有的，病身上还没有。那么听唐小姐的口音，一直都不能算是本地人吧，也一直不能融入本地的社交环境吧。是耶，看长相你也不是本地人耶，而且是不是连咱美国老家的社交环境你都无法融入了呢？要不然你咋跑北京来想媳妇来了呢？ 哎呦，咱们彼此啊、哦、咱们彼此，我想必呢唐小姐你也不是逃婚才从美国逃到北京来的，那么咱们两个人呢还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嘞，这也蛮好嘛。蛮好蛮好的。 行了，既然今儿个都来了，咱就说点正事儿吧。我见你之前呢也确实想过几次情了，但都以失败告终了，所以我觉着都攒着岁数了，就实际点呗。我原来心中的白马王子呀，那一定得是个高大威猛英雄般的人物， 那还得有雄厚的势力、宽敞的住房，以及运筹帷幄、操控全局的高智商爱好。这不前些日子，我把我这些要求啊，一一输入互联网搜索了一遍，结果你们猜咋着？英雄般的男人，他给我搜出一超人 ，Superman。那大房子倍儿有钱呢，给我搜出一中央银行储备所。那操控全局、运筹帷幄的爱好啊，那就…… 哎，唐小姐，是我打断一下啊，因为我是晓得的。最后的结果呢，你是和超人在全市最大的中央银行储备所里下国际象棋，对不对？ 你卖太我呀，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连搜五六遍，其结果是超人、孙悟空、蝙蝠侠、钢铁侠、奥特曼、变形金刚、比尔盖茨一帮老爷们坐印钞厂里跟我下国际调棋。 唐小姐胃口真是不小呢，集众男于一局，堪比男左女右那个小二黑啊。这你也知道呀，所以咱不能跟人家比啊， 认命了，我自己降低要求啊。你有两室一厅的房子吗？ 啊，两室一厅哦，哎，这种房子没有， 没有，哎，两室一厅的房子都没有啊。我有点事儿啊，我呀，我先出去一趟啊。 这唐珊珊个拜金主义，站起身要撤，就听德毛里斯喃喃自语：“ 你真是，我长这么大就从来还没有住过两室一厅的房子呢。哎呀，我只有栋别墅嘛，他怎么会偏偏喜欢住这种小公寓呢？我那种别墅怎么？ 其实我也没多大事儿。那咱再聊会儿啊。 唐小姐不着急哈、啊。这不我来北京创业哈、啊。为了创业呢，我就把那栋别墅给卖掉了。现在真是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这个粮食一、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啊。对不起啊，多毛先生，我这个我得先走，我还是得先走。 多么的遗憾啊，唐小姐，还想多聊一会呢。 那么好吧，来日方长哈。那么下次我再跟你说一说啊，我创业办好了这个公司以后啊，还真给我争气呢，马上就上市了。哎呦，这里边故事多的嘞，一天都讲不完。 看你也依依不舍的哈、啊，老乡又那么爱聊天，要不我再陪你聊会儿？ 那好，真好真好。 哎，那么后来呢？你知道的。我办的是个 IT 行业，不过这个 IT 行业啊，风起云涌嘞，结果那股票就跌破发行价嘞，停盘了。我跟你说 得了，你也别说了，我明着告诉你们，我今儿个顶点事儿都没有，但我现在呀，真的想走了啊。See you later、走了。 哎呀，那么幸好呢，公司又被收购了。哎呦，又可以套现支持我二次创业了。而且收购我的这个公司啊，是世界前十强的公司。哎呦，这个大靠山真好 的。Oh my darling， 我想也是哎，你就一表人才的哈，你再长两年毛，你都能跟猴一样精了。 唐珊珊想嫁富想疯。了吧，他当着我们面，他这做的也太明显了吧。从那以后，他就正式和多玛丽斯交往上了。我们就算想祝他幸福，这心里都担着心。他感情出发点的基础也太……后来好了，他们吹了。怎么吹的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这件事情。有一天啊，下了班，我和朋友们啊，到他俩住的那公寓去找他们俩玩。到了那家门口啊，刚要敲门，哎呦，怪不好意思的。我们听见里边啊，这唐珊珊正跟德毛里斯温柔地说这个私房话呢，好像是让德毛里斯帮他卸妆啊，还是干什么呢？本来不应该偷听，可是唐珊珊说的又特响，我们站楼道里都全听见了。 大林，你帮个忙中不？把我这口红擦喽 ，OK， 再把我这个耳环呢也摘喽啊，好。还有我这眼影啊，那假睫毛啊，都摘喽啊！文琼，还有那丝袜都给我脱喽！我告诉你小子说，你要再敢偷穿我这些东西，你看我抽不死你的！ There'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Our dreams, and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 things, like a shoebox of photographs with sepia tone loving,

封信。时光若能倒流，我还是想拉你的手，欣然地等着你，直到天黑也不走。给最亲爱的，我是韩丽，给最亲爱的你。收到阿良的私信已经是晚上11:30，他说他离婚了。阿良是我们当中最早结婚的女生，还记得她结婚那天，我们几个玩得较好的同学都去喝了喜酒，一群人在新房里面拍照嬉戏哄闹，阿良就坐在床上靠着丈夫的肩膀一脸娇羞。宴席开始，阿良就挽着丈夫的手到每一桌去敬酒，大伙儿都争相道喜祝福，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我们都觉得他会一直幸福下去。2017年是他们结婚的第三年，也是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阿良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没有为什么，死心了，死心了，三个字为三年的婚姻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我在想，到底有多难过才能如此的言简意赅？恐怕真正的悲伤都是说不出来的吧。早些时候就听阿良抱怨过丈夫，她说丈夫婚前很体贴老实，对她也很好，婚后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既懒惰又爱撒谎。阿良和丈夫陈先生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那时候阿良的父亲突发心血管疾病，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阿良在父亲的病床前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中午，医生通知他，父亲得的是脑肿瘤晚期，只剩半年的寿命。知道这个消息后，阿良坐在病床外的椅子上，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找个对象了。幸运的话，还可以趁父亲在世的时候成婚。于是阿良决定和相亲对象陈先生见面，后来那个人就成了她的丈夫。陈先生是做销售的，有一张巧嘴，谈恋爱的时候他总能把阿良哄得很开心。阿良父亲住院那段时间，陈先生也经常去医院看望，一来二去，二老对陈先生也颇有好感，经常在阿良面前念叨陈先生的好。阿良也觉得陈先生不错，至少应该是孝顺懂礼节的。为了促成这段婚姻，阿良母亲让自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来做说客，在亲戚的洗脑下，两人感情升温很快。后来阿良同我一样来深圳上班，恰好陈先生也在深圳，在阿良父母的默许下，阿良和陈先生同居。起初那半年，阿良充分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妙，沦陷在甜言蜜语里，没过多久就奉子成婚了。可没想到成婚后，陈先生性情大变，饭阿良做，衣服阿良洗，卫生阿良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房租和阿良对半分。阿良伤心难过找我们哭诉，但也没有真的和陈先生闹掰。阿良想，虽然陈先生为人苛刻了点，至少也本分老实，况且妻子为丈夫洗衣做饭也是应该的。而真正让夫妻感情破裂的是有一个晚上，陈先生外出应酬，大半夜喝醉酒回到家，阿良无意在陈先生的口袋里发现了另一部手机，里面全是陈先生和其他女人的亲密照。 还有一条条露骨的对话。为此，阿良和陈先生大吵了一架，差点离婚。最后还是陈先生跪在地上认错，众人劝解，才得以收场。但是我知道，阿良这次离婚是真的。哀莫大于心死，不逃避，不哭泣，可心早已糜烂出血，寸草不生。深圳的初春也带了些许炎热，一大早太阳便高高挂着，温暖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可再怎么温暖，也融化不了阿良心中那炽骨的冷。阿良说，深圳看似繁华，却很冷漠。偌大的城市，车水马龙，灯火璀璨，可出了出租房，竟发现无处可去。他像一个无根的游魂，飘荡在马路上。累了，倦了，就拿着手机，蹲坐在某个角落，低声抽泣。在外面待了一个晚上，吹了一夜凉风的阿良想了很多。回首这段感情，他真痛恨自己当初没长眼睛。可事已至此，不能回头，只能让时间抚平心灵的那道伤口。可我也知道，就算化脓结痂重新长出新肉，那块疤也会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感情这种事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苦涩甘甜唯有自饮自酌。 一朵月亮在多少思念的寄托，在忽然想要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什么？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真是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当我了解过 你喜欢暖文章的原因，也是觉得它好像小时候妈妈给你讲的睡前故事，可能你早就听着听着睡着了，并没有记住什么，可是很享受每天很固定很有安全感的时刻。男左女右的这些年里，有这些内容与你与我而言，都是我们共同的一种成长和进步。我们都不完美，都常常会有控制不住情绪而不安静的时刻。最后这首歌叫做一直很安静，感谢各位在我休假期间里收听了安静版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休假归来，充满电的我和叶谦会回到直播间，到时候就会有红人，也会有很热络的互动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是北京广播为您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晚安，好梦香甜。 也很难相处，但这次

水土飞扬，盼前程若心